天马，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下载、 哎。我以为是天竺葵。 对，这石花啊。 啊。 武汉这个城市啊，因为有樱花嘛，对不对？ 嗯、 因为樱花季成为了热门的目的地。 哎，这个是我们都能想，可想而知的啊。今年三月春风渐暖，全国普遍升温。 那是。 四月开始，各大旅游目的地就逐渐进入了花期了。春季踏青赏花成为很多中国旅行者的出游选择。 嗯。 林芝的桃花，婺源的油菜花，武汉和无锡的樱花等赏花目的地领衔涨幅榜单， 一片飘红哈。 是的， 境内目的地涨幅排在前十的分别是西藏的林芝、 嗯、 江西婺源、四川九寨沟、湖北武汉、江苏的无锡、湖北的恩施、安徽的宏村、浙江的杭州、青海的西宁和江苏的扬州、 嗯、 涨幅均在35%以上。其中林芝，我的天哪，221%， 妈呀， 和婺源152%的涨幅继续摆， 年年涨幅破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厉害厉害， 哎呀，人气啊，人气爆棚， 好开心啊、 对，花季的到来为目的地热度上涨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嗯， 各地花期短则一周，长则月余，盛放时期往往更短。 对， 那各地花朵的品种和花期都不相同，三月到五月是每年的赏花旺季。 现在已经到四月了，对不对？ 嗯， 四月境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排行榜我们告诉各位一下啊、 嗯、 排在前十分别是一人一个啊， 好， 北京、 成都、 上海、 重庆、 西安、 厦门、 三亚、 杭州、 广州、 武汉， 还是这几个老几位哈。 对，老几位。 对啊，樱花季到来、 嗯、 帮助武汉在今年第一次进入前十名。 武汉说， 哇，终于进来了。 哎，对呀，夏小 下去。 那终于挤进前十啊。 啊，是的。 Top ten 哈。 嗯。 每年樱花季是武汉一年当中真的是最漂亮的时候了。 哎。 相比你去日本赏樱、 嗯、 去武汉只需一张高铁票就可以搞定一次说走就走的赏樱之旅，真的。 你看，就其实樱花品种差不多。 是的、 哦、 用蔓延芬芳的春色迎接新的一年、 嗯、 除了我们了解最负盛名的武汉大学樱花之外、 嗯、 武汉还有日式氛围的东湖樱园， 哎，其实也很美啊。 汉江怪物，不是不是 不是， 汉口汉江滩公园， 嗯， 江南风情的堤角公园等多个赏樱花的地方啊。 是的，其实这些都是 老去武汉大学待着， 对对对，武汉大学也是这个人满为患，人家挺无奈的， 是的、 啊、 都到时候都看人了， 嗯， 影响赏樱的乐趣啊。 是 第三条来自于新疆铁路的部分， 哎、嗯， 新疆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将有五对旅行列车陆续开行。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好， 4月10日0时起，新疆铁路实行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啦。这是2018年新疆铁路部门首次这个调图、 嗯。 那此次调图增开了相约敦煌、环游北疆，还有游览南疆共五对旅游列车，提前开启坐着火车游新疆。 这五对旅游列车呢，全部实行固定化的每日开行， 嗯、 开行密度很大、 嗯， 开行的时间跨度也很大、 嗯， 且游客和普通旅客都可以自行购票入场。 哎，是的，非常的棒啊。 嗯， 那其中呢，相约敦煌旅游列车车票全部公开发售、 okay. 环游北疆和游览南疆旅游列车车票淡季全部公开发售、 嗯、 那在旅游旺季将优先服务旅游客流，旅行社办理剩余的票额再公开发售， 那比较合理了哈。 对， 我们回顾一下往年， 好， 新疆这个地方都是在六月旅游旺季才开行旅游列车的。 嗯嗯嗯，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副处长司申明说、 嗯、 之所以今年全部提前至四月开行，主要是为了培育旅游客流的需要 啊，是是是， 并让江内外的游客提前了解我们的情况。 没错， 白泽卫呢，同时、 嗯、 在四月至六月期间，旅游列车也可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一个选择。 哎，不错啊， 谢谢我们的司处长啊。 是的，是的、嗯、啊，司处长说的很好啊。 他还说呢， 对，他还说了、 嗯， 说虽然旅游列车的设施设备比一般列车要好。 嗯， 但是票价与普通列车是相同的，加量不加价呢， 还不错啊。 嗯，实现旅游淡季服务旅客，旺季服务游客，这是司处长继续说的。 嗯， 那记者也了解到，此次增开的旅游列车均采取新改造双层空调车体，哇，新款科技感， 真的， 对，爆棚的车辆。 嗯， 车内设施新，功能齐全，环游北疆、畅览南疆的旅游列车是按照流动的宾馆、 哎、呦， 设施配置，还有、 哦、 对啊，及住宿、娱乐、餐饮、旅游文化体验于一体。配有餐车、休闲娱乐车，还有淋浴车等等。 那么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啊， 新运行图实行之后，新疆铁路开行的旅客列车达到71对，运能日均扩充2800席位， 哎呀， 总日均运能达到10.08万席位、 嗯， 为各族旅客出行助力新疆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